同志，同志， 哎，怎么不理人家？ 大概北京人纳闷，你为什么管我叫兔子呢？ 谁呀？啊，这是上海， 上海人。 那么广东人呢？ 费劲了，管同志叫喂喂喂，董鸡呀， 董鸡呀， 好像人家姓董叫鸡鸭一样。 嗨、哎。 这个广东人讲那个普通话带自己方言特点比较多， 还真不容易听 得懂。我们北方人呢、尤其不大容易听得懂， 就是 听不懂闹笑话。 还闹过笑话？ 有一次我在广州出差， 哦， 排队上公共汽车， 哦，等汽车， 哎，正排队的功夫、身后来了一个人。 谁呀、 我一看大我十几岁的一个女同志， 哦，一位大姐 过来想问我一句话。 问什么？ 她想问，哎，同志啊、你是不是站在最后面一个？ 哦， 你站在最后面一个，我排在你的后面， 按顺序排队上车。 就这句话用广东话怎么讲？ 广东话怎么说？ 这个字啊、字叫你是不是最尾？ 哦，尾巴的尾， 哎，首尾的尾、 是， 你是最尾呢，我挨着你。 嗯，就这么。 这个尾在广东话里又不发尾的音。 那广东话发什么音？ 广东人讲起来，喂，你还不还最美啊？你还最美，我爱你啦。 这谁听得懂、 他一看我是北方人，也知道我不懂广东话，他就跟我讲那个广东味儿的普通话。 哎，那还差不多。 差不多闹笑话了。 是吗？ 我给你学学。 啊，好。 这女同志过来以后，拍拍我肩膀，喂。卖同济啊，你是不是最美啊？ 最美啊， 喂，你是最美，我爱你啦， 爱你啦。 他说他爱我，我听到他爱我了，我当时我一听我差点没晕过去， 误会了不是？ 我想您都这么大岁数，您怎么还这么随便的爱、真是这人大概有病，我可别理他，神经病啊！我这么想的呢，我就转过头来。正在这时候呢，公共汽车来了。 哦， 两个人一起上了公共汽车， 都上车了。 车上人比较多，比较挤。 嗯， 不小心挤了他一下，挨了他一下。 哦，他 又跟我说：“喂，同济，你不要爱我呀。” 怎么又爱他了？ 我心想，我多怎爱你了？再说也没你这么不讲道理的。在底下你爱我，上来不去我爱你了。 啊！ 我当时我问他，我说您那个同志你怎么说话？你就这么大，我什么时候爱你？我怎么爱你？我怎么爱你了？ 他怎么回答？ 他一听也不高兴，喂，你这个统计不讲理，你没有爱我，你爱谁了？ 哎，他还肯定了， 你管得着爱谁吗？对不对？他老这么说，我就火了，腾一下火就上，我就爱你怎么样？我就爱你，我就爱你，我就爱你，你怎么样你？ 别着急， 我一急他也急了、不跟我讲普通话，跟我讲了一句广东话。 怎么讲？ 你爱我，我好幸福啊。 这什么意思啊？ 你爱我呀，我好辛苦，我难受。你爱我，我好幸福啊。 啊，好辛苦。 我误会了。 怎么？ 我以为他说我爱他，他好幸福呢。 真的开始了， 谁干的？谁干的？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 我这真是，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把好彩拿上来，我吃得舒服喝得快，那藏在你里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接着四角城里听相声，雅娟请您到北京德云社听听何云伟、李菁说相声，他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作品题为汾河湾。 没事啊，总上您家学习去。 学习什么呀？ 戏曲、曲艺、歌曲。 嚯， 您家什么都会唱。 哎呦， 尤其是您父亲啊，那是